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三章，德斯里一家离开，第六集。 回到卧室，哈利漫无目的地摆弄着他的背包，又往海德威的笼子里塞了几粒猫头鹰石，他们扑扑落在笼子底部。海德威没有理睬。 我们很快就要离开了，真的很快。 哈利告诉他。 那时你就又可以飞了。 门铃响了，哈利犹豫了一下，离开房间走下楼来。要指望海斯加和德达洛单独对付德斯里一家，恐怕有点不切实际。 哈利波特！ 哈利刚打开门，一个激动的声音就尖叫起来。一位头戴淡紫色高顶礼帽的小个子男人朝他深深鞠了一躬。 不胜荣幸。 谢谢德达洛。 哈利说着，朝黑头发的海斯加尴尬地微微一笑。 你们能来真是太好了，他们就在这儿，我的姨妈姨父和表哥。 你们好，哈利波特的亲戚们。 德达洛一边大步走进客厅，一边乐呵呵地说。德斯里一家听到这样的称呼，似乎一点儿也不高兴。哈利隐约担心他们又要改变主意。达利看到这两个男女巫师，吓得又往妈妈跟前缩了缩。 你们收拾了东西，做好了准备，太好了。哎，计划很简单，就像哈利告诉你们的一样。 德达洛说着，从马甲里掏出一块巨大的怀表看了看。 我们先走，哈利后走。由于在你们家里使用魔法有危险，哈利还没成年，这会是魔法部有借口逮捕他。我们先把车开出去大概10英里左右，然后再幻影移行到我们为你们选择的安全地方去。我想您会开车吧？ 他很有礼貌地问弗农姨父。 会开？我当然会他妈的开车！ 弗农姨父急吼吼地说。 您真聪明，先生，真聪明。我一看到那么多按键和旋钮，就彻底糊涂了。 德达洛说，他显然以为是在恭维弗农德斯里，而德斯里对计划的信心显然随着德达洛说的每一句话而逐渐丧失。 连车都不会开。 他低声嘟囔，气得胡子直抖，幸好德达洛和海斯加好像都没听见。 你，哈利。 德达洛继续说， 在这里等你的警卫，安排上有了点小小的变化。 你说什么？ 哈利立刻说， 我记得风眼汉要来带我随从显形的呀。 不成了。 海斯加生硬地说。 风眼汉会解释的。 德斯里一家满脸疑惑地听着这些对话，突然一个声音尖叫起来。 快点！ 他们吓了一跳。哈利在客厅里左右张望，才发现声音是德达洛的怀表发出来的。 不错，我们时间很紧。 德达洛朝他的怀表点点头，又把它塞进马甲里。 我们打算，哈利，你在你的家人幻影移形的同时离开这所房子，这样咒语破除时你们都奔向了安全的地方。 他转向德斯里一家。 怎么样，行李都收拾好了吗？我们准备走吧。 没人回答。弗农姨父仍然胆战心惊地盯着德达洛马甲口袋里的那个鼓包。 也许我们应该在外面厅里等德达洛。 海斯加低声说，他显然觉得哈利和德斯里一家要温情脉脉，说不定还要热泪盈眶地互相告别，他们留在屋里不合适。 不必了。 哈利嘟囔道。弗农姨父的话使更多的解释变得没有必要，他大声说道：“ 啊，这就告别了，小子。” 他把右胳膊往前一伸，想跟哈利握手，但在最后一刻似乎无法面对，便把手握成拳头，像节拍器一样前后摆动。 准备好了，达达。 佩妮姨妈问，一边没事找事地检查手包的搭扣，为的是根本不看哈利。达利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嘴巴微微张着。这时哈利隐约想起了巨人格洛普。 快走吧。 弗农姨夫说，他已经走到客厅门口了，忽听达利嘟囔道， 我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宝贝儿？ 佩妮姨妈抬头看着儿子问。达利举起一只火腿般粗胖的手指着哈利， 他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 弗农姨父和佩妮姨妈正在原地呆呆地望着达利，就好像达利刚刚表示想当一名芭蕾舞演员。 什么？ 弗农姨父大声问。 他为什么不一起走？ 达利问。 哦，他不想走。 弗农姨父说完转脸瞪着哈利问道， 你不想走对不对？ 一点也不想。 哈利说。 这下行了吧？ 弗农姨父对达利说， 好了，我们走吧。 弗农姨父大步走出客厅，屋里的人听见前门打开的声音，可是达利没有动弹。佩妮姨妈踉踉跄跄地走了几步也停下了。 又怎么了？ 弗农姨父又出现在门口咆哮着问。达利好像在努力对付一些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思想，经过片刻看似很痛苦的内心挣扎之后，他说， 可是他去哪儿呢？ 佩妮姨妈和弗农姨父面面相觑，显然达利把他们吓坏了。海斯加琼斯打破了沉默， 可是你们当然知道你们的外甥要去哪儿，不是吗？ 他一脸迷惑地问。 我们当然知道， 弗农德斯里说， 他跟你们那类的几个人走，不是吗？ 好了，达利，我们快上车吧，你听见那个人说了，时间很紧。 弗农德斯里又一次大步流星地走到前门，可是达利并没有跟上去。 跟我们这类的几个人走？ 海斯加好像被惹恼了，哈利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态度，巫师们看到与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关系最近的亲戚对他这样漠不关心，似乎都很震惊。 算了， 哈利劝解道， 没什么，真的没什么。 没什么？ 海斯加跟着说了一句，声音提得很高，透着不祥。 这些人知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知不知道你面临着什么危险？知不知道你在反伏地魔运动的核心中所处的独特位置？ 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哈利说， 实际上他们以为我是废物一个，不过我也习惯了。 我不认为你是废物。 如果不是看到达利的嘴唇在动，哈利大概不会相信。他瞪了达利几秒钟，才终于承认刚才是达利在说话，至少他看见达利的脸涨得通红。哈利自己也是又尴尬又诧异。 哦，谢谢你，达利。 达利似乎又在对付一些难以表达的思想，最后喃喃地说， 你救过我的命。 不能这么说， 哈利说， 摄魂怪要掳走的是你的灵魂。 他好奇地打量着表哥，这个暑假和上个暑假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哈利回到女贞路的时间很短，而且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哈利这才隐约明白过来，那天早晨他采到的那杯凉茶也许根本不是什么恶作剧。他虽然很感动，但看到达利表达感情的能力似乎已经消耗殆尽，他还是感到松了口气。达利张了张嘴，满脸通红，没再说话。佩妮姨妈哭了起来，海斯加琼斯赞许地看着她。没想到佩妮姨妈冲过来搂抱的不是哈利，而是达利。海斯加顿时怒容满面。 真怪大的。 她贴着达利宽阔的胸脯哭起来。 多么可爱的孩子。会说谢谢。 根本没说谢谢。 海斯加气愤地说。 他只说了他认为哈利不是废物。 是啊，不过这话从达利嘴里说出来，就像我爱你一样了。 哈利说。佩妮姨妈继续紧紧地搂住达利，好像达利刚把哈利从一座着火的房子里救出来一样。哈利看着不禁又气恼又好笑。 我们还走不走？ 福农姨父又一次出现在客厅门口，粗声吼道。 不是时间很紧吗？ 对。 德达洛迪哥说，他刚才一头雾水地看着这些场景，这会儿才似乎回过神来。 我们真的得走了，哈利。 他匆匆上前，用两只手紧紧攥住哈利的手。 祝你好运，希望我们后会有期。物质界的希望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哦， 哈利说。 好的，谢谢了。 再见，哈利。 海斯加也紧紧地拉住他的手说。 我们会挂念你的。 希望一切顺利。 哈利说着，看了一眼佩妮姨妈和达利。 哦，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好朋友的。 迪哥愉快地说，挥挥帽子，离开了客厅。海斯加也跟了出去。达利轻轻挣脱母亲的搂抱，朝哈利走来。哈利不得不克制住想用魔法威胁他的冲动。达利伸出他那只肥大的粉红色的手。 天哪，达利！ 哈利的声音盖过佩妮姨妈重新响起的啜泣。 难道摄魂怪给你灌注了另一种性格吗？ 不知道。 达利低声说。 再见，哈利。 好的。 哈利说着握了握达利的手。 也许吧。保重，迪哥。 达利几乎是笑了笑，然后蹒跚地走出客厅。哈利听见他沉重的脚步踏在砾石车道上，然后砰的一声，车门关上了。听见这声音，一直把脸埋在手帕里的佩妮姨妈抬头张望。他似乎没有料到自己会和哈利单独待在一起，他匆匆把湿漉漉的手帕塞进口袋，说了声：“ 好了，再见吧。” 然后看也不看哈利，就大步朝门口走去。 再见， 哈利说。佩妮姨妈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一时间哈利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好像佩妮姨妈想对他说点什么。他用古怪而胆怯的目光看看他，似乎迟疑着想说话，可随即猛地把头一摆，冲出房门，追他的丈夫和儿子去了。